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阴，白天有轻度霾，夜间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杰鹏。杰鹏你好。 哎，大家好，周杰好。这好长时间没来咱节目了。 是啊，都跟你有点生了哈。 见着周杰还是那么矫情。哎， 那么今天咱们这样啊，既然杰鹏在，如果大家对于楼市或者说自己关于置业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今天呢，就是为大家答疑解惑来了啊。 嗯，没问题。 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别忘了在我们的这个手机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上了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好，那么首先呢，先有一个通知通报一下大家，那么11月3号，也就是明天本周六啊，我们楼市好声音的将举办线下看房团的活动。那么这次活动我们不仅会带大家呢看房，还邀请了两位业内资深的专家啊，为大家讲解目前北京楼市的一些走势，各个区域的一些房价情况，以及买房啊卖房要避免的一些问题等等。那如果您有时间或者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或者说想置业的话，像这个看房团真的是不要错过啊。我们是11月3号，明天周六早晨的9:15到9:30，咱们集合。集合的地点您记住是地铁芍药居站 B 口出来，有大巴车等待大家。那么如果您想去的话，一定要报名啊！报名写上看房团，注意一定要写上看房团，然后后面呢要写上您的电话号码，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进行联络啊。您的报名是这样的啊，到我们的安居好声音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来报名，这是一种方式，也就是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了公众号了，然后呢在上面来进行报名，写上看房团或者参加都可以，后面写上电话号码。另外呢，如果您直接打电话也是可以的啊，您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85013710，85013710就可以了。 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问一下我们的编辑。比如有些问题啊，有些朋友问说中午饭怎么来解决啊？一般情况下，中午饭是由我们来负责的啊，所以这点呢，您就放心吧。好了，那关于这个看房团的活动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最近大家关注的一些关于房地产方面的问题。 没问题， 我知道这个街坊你们的这个。公司也好，你们的团体也好哈，也会经常搜罗一些呢，大家对于房地产关注的一些话题。 对，是， 咱们也可以汇总一下。 没问题啊， 比如说像我们这边呢，大家关注最多的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目前房子已经降价了，或者说呢，这个原来的泡沫呢也挤得差不多了，现在处于那种就是说溢价空间比较大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出手买房了？当然，我说的这个出手买房。更多是那种刚需或者是尴尬。 是这样的，就是从现在来看，整体市场上确实是因为小白一直在我们那边负责二手房这个业务线嘛。据他了解的，跟就是各片区的这经纪人啊，包括这店长啊了解的情况是，二手房确实增加了5%到10%左右的这个一个溢价的空间。那么就这一点来说，你说二手房降价了，我认为是的。那么呢，就是整体上来看。对于就是整个的购房人来说，买涨不买跌，就你甭管他是投资也好，还是说就是我就是一刚性需求也好，因为他会观望嘛，他这句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还是有作用的。有一个朋友也曾经这么跟我说过，其实啊，现在二手房等的就是被击穿的那1到2套房。比如说这小区整体的报价现在都扛在500呢，突然有一套房420成交了或450万成交了，哎，那他就是底价，剩下的更多想出手的人就会比着这440或450这个价格上下去砍，去砍价，去成交，大致就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这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啊，但是原则上来说，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这件事情分成新房和二手房两种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呢是新房，反问周杰一句，周杰就是也就是咱们一块儿这个做这楼市节目有这么长时间了，你见过这个有新房的开发商会就100块钱100块钱的往下降价吗？比如说今天卖10000，哎，卖不动，明天我卖9900， 没有， 9900卖不动，卖9800，没见过吧？ 他一般都是说呢，就是开房的时候它是一个价格，然后呢，可能还真没有说卖不动啊，或者怎么样再往下降的，这种事情是很少的。 对，是这样的，就是周杰说的对，就是通常开发商的做法叫做低开高走，就是我先10000块钱开盘，你都买，买了以后我弄个人气儿，弄个口碑，然后下期我告诉你我10500，然后我再下一期告诉你我11000。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个可能性在就是未来会越来越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更多的拿地的这个就是这个地块的属性叫现房价净地价的商品房或共有产权房。那么这两个类型的住宅房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卖多少钱，在拿地的时候政府已经给你公示了， 基本 你就能卖20000，你就 差不多了， 对，你就不能给我卖到20000+或者20000+，你想低开高走现在门都没有。除非你是怎么低开高走呢，你不是我给你批的价不是20000吗，你卖15000我不管你，你15000、16000、17000、18000，但是你最多不能给我卖过20000，这是一定的。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就是新房市场上对于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假如说啊，这个新房的开发商真的扛不住了，比如说这房子他现在卖10000块钱真的没人看，太冷了，确实也扛不住了，然后到年底了，我这个也有资金啊，包括这个业绩的压力，那怎么办呢？开发商通常会选择跳水式降价。这个我现在卖10000不是没人买吗？我做市场调研，我给客户打电话，我去问你们大概多少钱能承受，他最后会有一个得出来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通常来说比较靠谱。就比如说他知道他这个价格降到8000，100套房大概能消化80%，或者说能100%消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直接把价格给你跳到7500，而不是8000。他为了能更快的、更多的把房子卖出去，然后这波卖完了以后，后面的操作又来了。这波你不都买了吗？7500你买了吧？好，下波7600，再下波7700，他还是采取一步降到位，然后再低开高走的方式慢慢来。这是通常新房开发商干的事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您说您是不是值得买房？我认为，对于新房而言，如果说您看好的某一个楼盘突然啪一下，就是往下真的降了2000-3000，这价格它跳水降价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是个人建议您就别犹豫了，因为开发商这方面比你鸡贼，他早把这账算明白了，降到这价。 你不买他一定也有人买，所以就这种情况下，因为他是为了活命或者说为了这个 过后的话很有可能他又升起来了，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去买一点亏都不会吃，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就比如说北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去看二手房市场啊，在二手房市场上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比如说周杰现在想买房，他也会观望。哎，这房子他一直看好，这套房子500万，突然旁边有一邻居把房子卖了，但不是周杰买的，卖多少钱呢？卖了450万。 嗯， 周杰就知道了，这房大概值450万，他就会去跟人砍价。所以大多数我们看到二手房的这个降价，包括这之后的情况，都是一点一点去击穿的，直到有一击穿了一到两个，就是这个想买房人的这心理价位，他觉得可以出手了，他买了，那么后面的人会迅速的跟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要是不着急，可以简单的稍作观望，看看被击穿的这些小区被击穿的房源的这价格大概是多少钱。如果说您着急的话，那有一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刚才跟您说了，现在的价格普遍下调了5%到10%，那您可以把10%认为是一上限，如果这个价格往下能谈那么多，那您就可以入。 嗯，实际上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哈，比如说很多的买房人呢，他有买涨不买跌这样的心态。 对， 但是我觉得刚才我有一个前提，就是说现在你买房的话，一个就是说你刚需或者你是刚改人群，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你买房实际上就是为了住。那么以后它涨也好跌也好，其实跟您的关系并不大，只要您现在觉得这个钱合适，我觉得就可以出手。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有部分人群，你说它是刚需也行，你说它是置换也行，为什么呢？它是把一个本来不怎么值钱的，就是能卖个200多万、300万出头的这种老破小卖掉，卖掉以后呢，搭上手里的钱去买一个这个500万左右的这个，你说改善也不是的那么一个刚需房源，这部分人现在很多，那么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周杰，就是现在手里有一老破小，这房子大概值300万，周杰想给它卖掉啊，可是刚才我说了，现在二手房市场不是特别景气。观望的人多， 对、啊、 买的人少，哎呀急了，这房子不卖他没，就是周杰没钱呀。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所以就是在这儿还要提示一下大家，如果说您也是这种情况的话，说句实话，我建议您至少您这房子就是能卖出去板上钉钉了，或者说已经有一特别靠谱的人跟您把这个价格敲定完了，您再去买您想买的房子。可别说就是这房子您都没挂出来，卖多少钱您都不知道呢，您先把新房给定了， 是的， 那到最后您这房子没卖出去，那点违约金可全是您的事儿。 这个提醒是非常必要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像刚才杰鹏说的啊，就是你是这种情况，要卖掉你现在的老破小，然后再换一个好房子。 对，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您在什么时候买房应该说都不是错误。 对， 为什么呢？ 毕竟是置换嘛， 一个是置换，另外比如说现在呢可能是房价有一点点滑落，您觉得对您买房是有益的，但是对您卖房呢 一样啊， 对不对？如果他以后要是这个价钱涨起来了啊，您觉得好像哎呦您卖房您赚了，但您买房不就亏了吗？ 因为是 那么现在呢您是卖房是吧？ 周杰一看就是有过置换经验的人， 啊、对对，他不 特别明白事儿。 其实你这个价钱你回落的话呢，你卖房在这个时候确实不合算，但是你买房合算。 一样。 但是你如果你卖房合算了的话，你买房就不合算。 而且还有另外、啊、 这个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句实话，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去做置换的话，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时候。因为当这个楼市处于上扬期的时候，两个小区，如果您卖的是老破小，您想买的是稍微有点品质或品质很好的小区的话，那这两个小区的价格有可能会差得更大。由咱单指二手房的买卖来操作角度来看啊， 对，所以总体来讲就是说，只要您看上各方面都比较心仪的房子啊，满足您的要求和条件的话，价钱各方面都合适的话，其实该出手就出手。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不要等了。 现在真的是一个，就在我个人看来一个挺好的就是出手的一时机。 关键现在很多人还有这么一个想法，他为什么等呢？他是觉得现在这个房价呢，这个降还没降到一个就是到底， 没到自己的心理价位， 哎，或者说还没到底，没有降到底，他觉得我再观望一下，这个房子总会有到底的时候，到那时候我再去抄底，我不就赚了吗？有这种可能吗？ 这么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从业这个行业肯定是过10年了，这么多年来，2011年的就是整个的非京籍的限购，2013年的这个二手房满五，这个就是其实这个政就是缴税政策的改革，再到 2017年3月17日这出台的这个首付增加等等的这几个坎儿，我都赶上了。但是我明确性的告诉大家，我一个底都没抄上。 嗯， 我作为一个从业十多年的人来说，我一个底都没抄到，都没抄上。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我说出来不丢人。 嗯， 能算出这个就是哪个点最低，那是神不是人。 我跟你说，其实好多人呐、比如说在房地产这方面，这个赚房啊赚钱也好，好多都不是算出来的。 嗯， 都是歪打正着。 所以就在这点来看、我觉得在差不多的时间您选择了一个就是您认为还合适的房子，那它就是一个好时机。 是的，所以呢要不要买房还要问问您自己。 对，所以我就 只要您真的是、比如您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这个房子住啊、或者没有什么好房子住啊， 就买了呗。 现在呢您遇到了您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您要求的、 对啊， 其实呢我倒觉得您不妨呢可以考虑考虑。 包括前两天有一朋友就是说是在这个大厂有套房子，然后今年12月份，就今年的12月份，一个月以后，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购房资格在北京就有了，就满5年了，他就可以在北京买房了。他问我，是就这么着先看观望的，还是先把大厂这房子出了？因为毕竟北京周边的现在楼市也不好，这个房子也卖不上什么价。但是肯定是比他当时买的价格便宜啊，不贵啊， 高一些。 他就琢磨这时候是不是一好时候置换到北京。我说这你没有什么犹豫的，你在北京这房子你能用，你大厂这房子现在干嘛呢？他说现在搁着呢。那我觉得就这么回事。 现在出手真的不好出手。 是肯定是，但是我觉得就至少这。就至少他应该去奔着这操作去努力一下，因为他得住嘛。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香河买了一套房，他也问我出手不出手。后来我问他，我说你这个项目哈，现在还在盖新房吗？都还在盖。我说那你根本就出手不了， 出不了 手啊。我说你现在呢，你这个项目哈，人家还在往后盖，那你想人家买的话，肯定要是买那个新房， 买新的， 不可能买你这个项目的二手房，所以现在特别不好出。 我们这粉丝稍微好点，因为他买的位置是大厂河边，大厂河边现在没啥新房了 啊， 这、主要。就靠二手房了，所以他就占这么一便宜，有点机会。所以为什么周杰最开始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去这讲座呀，包括这个看房活动啊，我觉得是大家鼓励大家去看一看，去听一听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您自己去看，跟有俩明白的人带您去看。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 是的，是的，因为呢，咱们终究不是做这行的啊。 对。 有的时候呢，看不明白啊。经这个明白人一点拨的话呢，可能就会上一个层次。 哎，那肯定的， 也能开窍啊。好的，那如果呢，关于此时买不买房，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和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哈、您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 对，没问题。 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咱们就可以交流了啊。那么下面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说，限价房呢是限售5年啊，到底行不行？那限净房呢，要求取得不动产证或者是契税票之后5年限售啊，要是算上盖房子啊、办理产权等等事件的，应该说得8年都不止了哈，这是不准买卖的。那么拿着这个房还能买吗？啊，万一我要是买房3年就想置换怎么办？他是怎么问的？ 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司空见惯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在就是考虑这件事情。就比如说这个，你说我买一个90平米的这限净房， 限净房 啊，然后我7-8年这钱用不了，我也不见得住。然后到最后这个我要急用钱了，这房子我还给他套不了现， 他就5年以后呢。 对呀、 5年以后可以买卖是吧？ 对呀、所以说这怎么办呢？因为他需要这个取得房本，就通俗点讲啊，取得房本或这个契税票办完了以后，按这个时间往后推5年， 就 5年以后才能 取得房本以后的5年是吧？ 对，或者契税票也行，就是这两个时间哪个再签算哪个，5年以后这房子才能买卖。所以就等于您算吧，现在因为限净房最快入住的应该是2020年底，这您算吧，这个现在18年。1年2年，就是2年时间，你办房本再办个契税票在1年，3年时间，再5年先手8年，这时间说的差不多。所以就是很多人在犹豫这件事情。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说您买这房子是踏踏实实为了住的，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如果说您是本着投机倒把这心情这心态去买这个房子的话，那我觉得您趁早别碰。原理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啊，从今儿往后推出来的土地，就是出来的，就是正在挂牌的，应该还有18块土地吧。除了共有产权房，加上限房价、净地价的商品房，有一块纯商品房用地吗？我告诉您，目前我好像没看到。有一块，就是确实有一块，那一块还没挂出来呢。就是所以就是现在北京楼市是什么样的？现在它是一个开卷考试题。明年这个房子在哪儿？这地块在哪儿？ 容积率是多少，你自己大概能猜出来它能盖出什么样的房子来，然后它能卖多少钱，这都是明账，您都可以直接自己看，这东西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也都有，您都可以去搜，对吧？这东西现在都是透明的嘛，所以我觉得您要是本着这个就是想挣钱的目的去考虑这事儿，我觉得那不是这真的不是五年前十年前了。 当然听您这么一说的话，我也基本知道为什么在市面上现在很多的现净房并不是特别火热啊，大家对它好像并不是说一拥而上那种感觉。 好地段的好房源， 好 地段好 一点， 好地段的优质房源还是受关注程度会高一些。 对， 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方面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说您住的就是这个理由很充分，你就是或者说您就是得住，那我觉得您买一点毛病都没有。如果说您在就是考虑到就是买了以后三年或五年之外置换的事儿，那我觉得是这样，因为现净房的价格跟周边的这个商品房的房价，或者说跟周边的二手房房价比，通常还是有点小优势的，尤其是好地段的房子。比如说您就是现在钱肯定够90的，垫垫脚呢也够买个120的，那您就直接买那120的，买个大点的，一步到位，别让这些年就是让您觉得后悔，或者说您想买一大的，然后您抽不出钱来。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是的，好，那么咱们再把这个时间给大家说细点啊，刚才你一下说八年，我是这么看啊，比如说你这个现净房，一般你买都是期房，对吧？可能是两年以后才能够收房。 通常情况下，咱就可以简单点算，期房的收房是就是从您签合同买期房， 对， 到这房子入住，一般是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好，这两年一般都不算啊，一般人都不算这个他买房的这个整个住进去以后，一般他才开始往后算哈。 对， 这两年实际上就过去了。 对， 好， 两年 那我现在已经住到这个房子里边了，然后一般什么时候能拿到房产证？两年，又得两年， 一到两年 、而我拿到这个房产证，这个房产证写的那个拿房日期是什么时候？ 就是你拿，就是基本上是你取证那天。 就你取证那天。 对啊，就是你拿证那天 啊。那比如说我现在住进这个房子了，那我两年以后再拿到证，那这个证呢又是两年以后的那个日期， 对， 是 的， 是吗？ 然后从那个日期再往后退五年。 哦， 所以这个八年是怎么来的？ 所以就七年了，七八年了。 对，七八年了。 但是我也看到有这样的证，哎，就是说我拿到这个证的时候，这个证呢上面已经都过了一年的期限了，有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啊，这个房本是统一就是开发商给你办回来的新房。有一种情况就是这房本已经办完了，你没去拿， 就等待你发， 是你没拿，所以这时间是开发商给你办回来那个时间。就比如说一年前开发商给你办回来搁那儿了，通知你拿房本，你因为各种事情你没拿，你懒得拿或者怎么都好，但是一年以后你想起这事儿来你去拿了，那时间肯定是一年前的嘛。 对，所以呢要等你这个房产证办下来以后，这个时间往后推五年。如果你买的是现净房的话呢才能够买卖， 是， 所以呢这个时间大家一定要算计好。如果你说你真是买房呢还想着以后要买卖的话呢，这个现净房最好慎重的来碰。 对，都通常情况下，这说的是房本或契税票啊。一般收房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收房子，就是这房子您入住那天，然后开发商让您按照您当时的情况，按首套或二套交1%到3%不等的这个契税的钱。这契税的钱交完了以后，通常是在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会给您一个就是这个契税的发票。这个它时间是按照契税的发票算也行，这往后推五年，或者说按照这个您拿到不动产权证，也就是这房本的时间往后推五年都行，是货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契税票您会先拿到手。所以一般情况下，您按契税票那时间算就行。 好的，那么通过这个。这个现净房呢咱们再说一点共有产权房啊。那么共有产权房呢一般我知道不管你买还是卖啊，都要在这个篮子里边啊，在这个平台里边啊，卖给符合共有产权房条件的这些人， 对对， 或租给他们，都是这样的啊。 是， 那即便比如说我确实这个是共有产权房，但是我几年以后我还是想把它卖了哈，甭管卖给谁吧，我还是想把它卖了。那这要是卖的话得几年以后我才可以卖？ 一样，也是 五年以后。 也是五年，规则跟这个现房价经济价是一样的。 但是呢比那个一个更加严格，就是说我只能卖给这个圈子里。 对，这两个是这两个就是说这个五年满五年这事儿的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个共有产权房是直接北京市发的文就说的，这个就是五年限售。就所有等于就是一刀切了，只要你是共有产权房就一定按这执行。但是这个现房价净地价的房子，这个满五年才能销售，是针对每一块地，这个地块里边的这个地块公告里边会写这个相应的条件。那你备不住哪块地就没有呢，对吧？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所有的现房价净地价楼盘都要符合这条件。 但是街坊有一点我 觉得啊，其实有些人嘛，你也不用想太多。 嗯、 这种县境房也好，公有产权房也好，其实啊，您该买就买。我想很多人呢、啊，买这类房子啊，一个呢可能是他的这个条件允许， 嗯、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钱呐、啊，可能确实是有点是差钱， 肯定的， 肯定是差钱、嗯，所以呢，他才买这类房子。但是你买完房子以后，我跟你说，你5年之内，你不可能夸有一大笔钱，你又想买新的房子了。 但是 所以很有， 但是它能置换呀、啊，就是这房子如果说啊，假如说、嗯、这个楼市平稳，或者说这个楼市上涨了，这房子它就是，比如说啊，他花了200万买了500万的房子， 嗯， 然后这个房子现在没涨价，他卖了房子还是200万，但是这5年的时间他自己又挣了100万是有可能的， 嗯， 然后这个情况下他拿着这300万的首付，他可以购一更大的房子， 嗯，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也挣钱太容易了，他当时二公有产权房也好，县境房也好，他可能就是。手头比较拮据，所以买这个房子，你买完房子以后再折腾来折腾去，还带着款呢、 嗯、 啊！这个时候你怎么可能5年之内又要去换一个大的商品房？ 反正说句实话，这事儿难，这事儿 难， 挺难的。 所以呢，你不用特纠结、嗯，往往这个时候啊，该买就买嘛。其实这个买完以后再说。 哎、不过这话 是不是， 竟然从那么纠结的周杰嘴里说出来，我有点不太相信。 我一想是怎么回事啊？是吧？ 是怎么回事？ 我那时候我就因为缺钱我才买这个房子， 嗯、 然后5年以后我又来了一个笔大钱，我买商品房，我怎么可能？ 对、 啊，这时候我还贷着款呢，很有可能。 另外一方面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这房子有贷款的情况下是不能买卖的，除就是 对呀、 啊，这房子要想买卖，需要你先把这贷款还了。 啊、那你要这么着的话，更那个，你不能卖。 从现在来看，这贷款还有两种方式、 嗯， 第一种方式就是你自己把这窟窿给怼上，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你通过这个绿了吧唧或黄了吧唧这种中介、 哦， 然后走这中介的三方模式，然后中介。或者由这个卖方，或者由这个买方，或者由这中介先帮你把这窟窿怼上，然后再走后面的手续， 哦、 是这么着。嗯， 哦、就是说，原则上呢，你有贷款的房子是不能够卖的。 对，但是、哦、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存在一个问题，因为比方说啊，这房子是500万的，您花了200万贷了300万的款、 嗯， 然后您现在想给它卖掉，因为有300万贷款没还， 对， 得堵窟窿吧。 嗯， 那等于是买家想买的话。他就得全款， 他得先堵上， 啊、他就得全款了，那就不是别的问题了，嗯、对吧？ 所以呢，哎呀，咱们再考虑考虑啊。 嗯， 好，那咱们上半段呢先聊到这儿，下半段呢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来交流。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 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阴，白天有轻度霾，夜间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业房谈的杰鹏。杰鹏你好。 大家好，我是杰鹏。中午有这别中午啊，中场又跟周杰唠了会儿嗑。 对，就是关于这个现在是不是出手买房的时候哈？其实很多人呢对此呢都有一些犹豫哈，不知道呢何去何从。这点呢我们也真的是特别的理解。比如说你像淡淡的云啊，又发来微信了，他说：“请问朝阳区长营新天地小区这个房价怎么样？想考虑一下那边的房子。说现在呢适合改善型买房吗？请专家给。”分析一下。 您问了这俩问题，我不知道跟长就是跟这个北京新天地有什么关系啊。首先北京新天地呢是以90平米以内的中小户型为主，小户型一居60多平70平米，现在的报价基本上在55000到58000-59000之间，但是就过6的我没见着，成交价格基本上就是顶着380万上下吧。北向的临街的或者说稍微差点的350多就有成交的。这是一个大概的情况。这价格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跟去年11月份左右的水平差不多。所以您要说这小区价格就是多坚挺，或者说那个降没降，我是没看出来，就4平8稳吧，就是4平8稳。但是这小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它没有改善。然后您后面的问题问的是是不是适合改善的人出手，这个问题我觉得上不上，我跟周杰已经说的挺多的了。就是您现在可能您有北京新天地的房子，您想给它卖掉，然后去改善，我个人是支持这样的，因为这小区属于一个成交量旺盛的中小套型小区，中小套型房源为主的小区。您要置换一个就是以100平米以上户型为主的这种改善社区，且园林啊、物业呀、这楼体呀都说得过去的这种小区。 我是支持的，因为从现在来看，你买的便宜，你卖的也便宜，就仅此而已。嗯、 没错，刚才我看到这条微信以后，我的理解呢就是说，这个淡淡的云呢，他是想考虑一下那边的房子，就是朝阳区长营新天地小区的房子。但是刚才您说了，这边的房子是没有改善型的房子的， 就是算不上改善，因为它以中小户型为主。您、要在一个中小户型为主的小区里边买一个130多平的房子，您不觉得是有点尴尬吗？ 是的，所以说呢，那边的房子呢，可能跟您的这个想象的有点这个落差哈。 对，先看 看吧。但是目前的这个情况呢，无论是我的还是街坊，刚才我们这个聊的结果就是说，如果您是刚改或者说 有需求要买房，就甭管怎么着，就是您是卖掉老破小要去买房，还是说您就是纯刚需就要去买套房， 对， 我们认为现在去买都没有什么问题。 对，无论是您刚需还是刚改的话，只要看上心仪的房子或者说合乎您条件的房子就出手吧。因为你现在不管是这个卖可能稍微差一点啊，因为你卖的没有原来的这个房子那么高那个价钱哈，但是买房应该是合算的。 对，然后另外呢，给您提出一点小技巧啊，就是很多人在说，就是这个买房的时候，就可能就是比如说买新房这排号靠后，哎，等我进去的时候呢，我心仪楼栋就比如小区中间那几栋楼的位置的这楼栋就剩低楼层的房子了。然后还有的呢，就是能挑的高层呢，就是这小区临街的高层。两点，第一点看这临街是哪侧。如果临街是北侧，这事儿能忍；如果临街是南侧，那这事儿别忍。临街是南侧的话，因为你的整个的客厅啊、卧室啊，就是主卧基本上都是朝南的，等于您就是整个生活这办事儿是临街的，那会很吵，建议您就慎选。如果说北侧那办事儿是就是扔给街道了，那您因为您长期在这个南侧住嘛，南侧基本上也是靠小区园林，对于您来说影响不大。而且从二手房售卖的角度上来说，不论小区的中心位置还是小区的这个边缘位置，高层就是比低层值钱，这是实际情况。 好的，那有什么问题呢还可以通过微信呢来咱们互相交流啊。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交给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还是有请呢介鹏，咱们一起来梳理啊。先看第一条，说北京呢迎来了新一轮工地的高峰。截止到1号的17时，那北京待售的土地已经多达18宗。那么今年的11月26号啊，北京将有12宗住宅用地呢扎堆出让，成为了北京历史上出让住宅用地最多的一天。那么从分布来看呢，上述18宗主要分布在郊区，其中呢顺义区工地最多，有6宗土地出让，排名是第一的。那么昌平区呢工地4宗，排名第二。丰台区和大兴区各有2宗土地是出让的，那排名第三，剩下的土地分布在密云、延庆、房山、朝阳区。当然据我所知呢，现在出让的土地呢还真的是不少，但是呢开发商拿地的热情呢真的是没有以往高啊。 是这样的，这个热情也分地儿，就比如说昨天还是前天，这孙河不是孙河，昨天还是前天，这个崔各庄那个地块在拿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也竞争了10多轮、20多轮，然后最后这个溢价率正常的也有个10几、20几的溢价率，到最后也卖掉了。那么不同的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西六环保区域，这个西南六环保区域的这个地块，就基本上是一手成交，就是一个开发商报价，然后就也没人跟他抢，你拿走吧。 还是看这个地址在哪儿， 所以还得看这地在哪儿。 另外确实现在你拿地的话呢，可能它里边有一定的份额呢，要让你做什么公共产权房啊，什么这政策房等等的，所以很多的开发商 对这个事情 也很为难。 这个事情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因为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最近看到了就是前两天刚拍的地块嘛，石景山的那地块，应该是首钢跟中海一块拿了那个地块。里边就既有共有产权房，又有限房价、净地价的房子。 对， 说实话，就是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整理这土地的，就是资料，就包括拿地的这些文献。这是我头一回，就是在这个后这个限房价、净地价时代里边，看见能有一块，就是一个完整的地块里边会有限房价、净地价跟共有产权房两种产品类型的这个。土地属性，这头一回，之前还真没碰上过。 就共存哈， 对，共存。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条，说10月份的地产持续的降温，那百强房企销售增速连续3个月放缓，那10月啊。 房地产市场呢是延续了此前的降温的趋势，那房企的销售增速也在持续的下降。那有关研究中心研究说，十一月一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十月百强的房企的销售业绩较九月份环比下降了10.5%，与去年同期是相比呢，那百强房企单月销售业绩的同比增速已经连续3个月放缓，那从7月的58.1%的高位回落到了十月份的26.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全国各城市都在这个，就主要城市都在进行严格的这个限价也好，或者说这个限售或限购也好，总之会有一些关于房地产的政策。就连在今年上半年，一个18县的小县城丹东，就因为我们的邻国要这个改革开放，然后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就是中间的这摆渡城市嘛，在中国境内，所以就是一下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开着各地的车就都去了，干嘛去了？觉得这是一利好，去买房去了。 买房去了。 紧接着没过2天，直接限购了。所以不要质疑房住不炒这4个字，也不要说这个就是我哪哪还能炒房怎么怎么样。我认为就是现在是一个就是我们的房地产正在逐渐回归理性的那么一个时代，包括前几天有这中介扛不住了，还在说这个什么哪哪哪就是要取消限购怎么怎么着，这不都是假消息吗？对吧？ 其实话说回来了哈，刚才你用的特别好听的一个词儿是理性啊，实际上呢，这都来源于限购。如果你想象的话，这个宏观的调控，这个限购措施，如果一下要撤了的话，你想人们能理性吗？肯定就要开始这个房子又大打，又要去入手啊卖啊，那可真的是难以想象啊。所以呢，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一特别简单的道理，就是您往前琢磨琢磨，您也回忆回忆。您想想，北京、上海、广州，或者说这个就是全国主要的一二线城市，有一个城市限购放开的吗？或者限价放开的吗？ 对呀、 对吧？ 是啊，现在也不敢的。 对呀、 现在咱们是看市场的情况哈、一旦放开的话呢，那是后果是不可想象。你像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是延吉吧？还是 对，就反正 就是那边吧。你想想啊，稍微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利好一出现，咵，那边的房价就大家就全都去买了， 几千块钱涨到10000。 你想，所以马上限购措施就出来了嘛，是吧？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北京住建委长租公寓 N+1 改造。是属违规的。那么长租公寓的 N+1 改造模式啊，究竟是否违规呢？日前也是采访了有关的这个人啊，那么记者呢也从市住建委了解到，说长租公寓 N+1 改造是属违规的。那报道了一个月以后呢，那市住建委对该套公寓进行了检查，发现呢目前该套公寓已停止了私打隔断的行为。北京呢并无明确政策支持长租公寓的 N+1 的改造。 首先它长租公寓它也是对外的正常的出租的房源， 对， 这北京是在很早，就在大概都有7-8年之前了嘛，就是因为东四环某项目的这个就是这个打隔断这问题，然后就出了这大事嘛，然后就下令了，就不许打隔断。那么说的就是这个对于出租的房源，包括这整个房源的这个市场的情况。那么你凭什么说现在长租公寓它就跟这没关系，它能不遵守呢？所以它一定要遵守最基本的这个租房的这个政策嘛，所以这它一定是不合规矩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长租现在在讲的它是一个风口也好，或者说大多数人觉得它可能是中国房地产未来10年的一个发展也好，但是就目前来看，我们看到的是您踏踏实实买一房子比您长租一房子还是靠谱的许多。因为长租的事儿，从现在来看，第一变数太大，第二您看看北京到底有几个用于长租的项目，您看到了吗？其实也很少。这东西可能在未来2年会更成熟，但就目前来看，我个人认为还是买卖市场更成熟。 确实你说的是这道理啊，但是为什么他来长租而不是踏踏实实买房？这可能是原因非常多啊。 对， 比如说手头紧呐、钱凑不起来啊，另外呢可能是否在北京长期的这样的居住啊等等，可能都 是。可是你要长租的话，这个租期基本上我看到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就是黄了吧唧绿了吧唧的，没有低于2年的。你长租你 然后你得先给人钱吧，你说你钱不够了，人家不支持这个按月付怎么办？他说来，我给你提供这个相应的后面的金融服务。 嗯， 所以 这可千万不要， 所以说这里边就是 盲目的涉足。 对呀、啊，所以说这里边就是门道啊，包括这东西，现在很多东西，第一咱看不懂，第二水太深、 嗯， 我还是建议再观望观望。 反正就对于这种长租公寓啊， 嗯、 要小心。 是 啊，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北京朝阳顺义外籍人才11月起可以申请绿卡啊，11月1号北京市商务委员会正式启动了一个2018年外籍人才在华永久居住积分评估的一个申报工作。此项申报工作呢，面向朝阳区、顺义区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企业选聘的外籍管理技术人才。那么材料的受理时间是截止到12月20号啊。好，这个是一个政策性的东西，我们就不过多解读了。好，我们再来往下看，说租金贷变身套路贷，那住房租赁市场遭遇过度的金融化，当上海的长租公寓偶建公寓拖欠房东租金啊，私扣租客房款等事情曝光以后，人们才发现在长租公寓背后啊，确实隐匿着巨大的一个资金池，第三方理财平台、多家银行也被牵扯其中，其中的金融风险不容小视。那么刚才你 刚才说过了，就是这件事情吧、嗯、就是反正就是现在因为这件事情水深看不懂， 对， 所以您要是没找到一个特别特别能让人放心的，比如说这个由政府牵头的这种就是这个长租的话，我建议您最好观望观望。因为 那这种所谓的长租公寓是什么概念？你给 长租公寓简单来说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东西在北京市场上也有，就是我收一栋楼，比如说我收了一栋楼， 嗯、 然后这栋楼呢，我不对外卖了，我就做长租了。我的租期呢是10年， 嗯， 我的租期是10年。然后现在这附近的租金呢，比如说一个正常的2居是5000块钱，我租你8000。我租你1个月8000，但是呢我能做到的是什么呢？第一，我统一给你做精装，装得特别好。然后第二呢，是我下边给你提供办公的场所，然后包括底下有餐厅啊，就等等的一系列东西，就等于你不出楼，连工作带居住带生活我全给你办了。 嗯，就 是 非常方便。 对啊，就是非常方便、嗯、 生活设施非常齐备。 虽然贵3000块钱，但是我一下给你签10年的合同。 嗯， 这样的话就是你能跟这个买家对赌一下，万一2年以后这房租又涨了呢，那旁边10000了，我还租8000，那谁合适啊？ 嗯， 所以对于就是用户来说，他看中的是一个是方便，第二是长期的这个， 还是蛮有诱惑。 长期的这个市场情况，但是1个月8000，你算吧，咱就算1年10万块钱吧，一下租10年，这多少钱？100万。 嗯， 这100万你得。 我也见到过这样的长租公寓，它比一般单租要便宜。 嗯， 比如说一个月呢，你是5000块钱2居哈， 嗯， 他可能按一个月可能就3000，然后给你收10年30万。 嗯， 也有这样的，所以诱惑力非常大。 就是这东西啊，就是现在因为它现在处于一个初始阶段，所以就是我说了一高配版，周杰说了一低配版。 嗯， 就是不管他干高配干低配，他总之有能打动你的地方。 对， 但是说句实话，这里边有多少门道咱现在确实看不懂，但是就目前来看，它后面存在的金融风险那一定是有的。 嗯，因为面对这样的一些项目哈，其他一些所谓的金融机构也都跟进了。 对、 啊、也就看着眼热哈、 嗯、 都观望着呢，所以大家真的特别注意。当然一些国家正经的金融机构还没问题啊， 我 这都没有。 所以我一直在说嘛，就如果这事儿是政府牵头来做的一个这种长租公寓，我觉得您还是可以入的。 对、嗯、关键是怕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社会性的一些东西、啊、 对，尤其是一些您连名都没听说过的一些刚组建的那种小公司，给您作为这个，咱就说一、 嗯、 咱就说一最不好听的，过2年人家把钱一收，融完资了，人家嘴一抹，然后跑路了，你哪找人家呀、 嗯、 对吧。 这个第三方理财平台啊等等的这些啊，你不知道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啊， 是 牵扯其中就会出麻烦啊。 对，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再看一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吧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说，市区老破小与5环以外的纯新盘，您说我怎么来选？你说这是一个，确实我跟你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室内的一些，像我们一些老北京啊、 嗯、 他宁可住着在室内是这种老破小、 嗯、 他也不愿意搬到稍微远点住那种特别敞亮的房子。 是这样啊、嗯、就是这个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离咱台不远，东三环。 嗯， 东三环像什么松榆西里啊，什么农光里啊，什么东南三环点的什么红山家园，什么华威北里啊、 嗯、 就这些小区您找去吧，300多万 能找300多万，能找着就是一改二的两居，就是一居改的那种两居，就可能他把 这样的房子能找到， 能找着，他就把厅给你隔，你甭管怎么着，他是一两居，能满足你三，能满足你一家三口居住，孩子有地儿，有一卧室，你有一卧室，然后外边给你挤出一小餐厅来，能外边吃个饭，孩子能在那儿学学习，这个桌子一收，然后紧接着书桌一摊开就能学习，反正他能用，300多万，三环边上，这是第一，第二呢是。您拿着这300多万400万左右的钱，您到五环外边限定房，现在有一把400到450万之间吧，您可以买到正规的80多平米的南北通透的三居。所以说这就这俩您怎么选？一个是五环外，一个是三环边上。三环边上可能您这孩子就在旁边上学，走着接孩子，就是走着上下班，回来以后走着接孩子上下学，回家就吃饭，吃完饭第二天早上起来，人孩子七点半上学，您恨不得7点给孩子叫起来，刷洗脸，然后到学校到单位都没耽误。但是您要住五环外边就没这待遇，对吧？ 但是 怎么想呢？ 您要这么一解释的话，我宁可住这老破小，我也不去那做那个住那大房子。 但是有一个实际问题，您买的这个房子，通常情况下车是没地儿停的。这几个小区，刚才我说这几个小区哪个车位是充足的，或者说哪个有车位？ 嗨，我跟你说啊，杰鹏，这些啊都可以凑合，但是就由于孩子这个上学，这些硬指标是不能够凑合的。 我没说完呢，别着急啊。然后第二是五环外边，这些小区通常都是商品房小区，有自己的小区建制的园林，成建制的园林，以及有这个比较好的楼体外观，以及好的居住环境，也有好的物业服务。另外最重要的一点，谁说五环外边没学校？ 没学校， 谁说五环外边没学校？对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不管是人大附啊，还是就等等的一些名校吧，都在慢慢的往五环外边来建设自己的分校。而且建设周期来看，基本上与目前的这批新房的收房时机相吻合。所以通过这几点来看，我不觉得五环外边的房子就一定会差。 你要这么说呢，倒 是 哈，就生活呢还是需要品质的。 是的，所以就是这事儿就看您怎么想吧，因为这确实是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我说哪个肯定您都逗骂的，但是总的来说看您最主要的需求是什么。如果说您就想上班5分钟，那您这老破小我觉得挺适合您。如果说您就想要一个好的生活品质，这个小区里边甚至都有慢跑道，这个早上起来刷着牙洗个脸出门能慢个跑，然后里边能健个身，这个然后包括有一个好的这个物业服务，并且有一个好的停车位，那这个就是从目前来看市区里边是很难达到的。 所以说买房咱们经常大家就是说，你把这个您所要达到的这个条件和需求啊， 对， 1、2、3、4、5给列完了以后， 对，您得琢磨哪个是您最主要的需求， 给它列出来，然后一个画一个然后一个一个画啊，最后您觉得画完了以后落下来的那个就是一定您毋容置疑的，必须买房子要符合这个条件的， 是， 那您再选就行了。 因为就是符合需求嘛， 符合需求，所以就是说没有房子好坏之分，只是说适合不适合您。那适合您就是好房子，不适合您再好的房子，您看来也不合适。 对 啊， 所以这个周杰就是把他们家那个就是整个那一栋楼，这个就是8层以上全买了，就这么个原因是吧？ 你付的款是吧？算我的名字。 对对。 所以呢，这个事情。真是这样，这个买房啊有时候说不清楚。你像我经常就老说一些这个北京的一些土著们哈，其实咱们都算啊，我就老说其实在外边走一走哈，不要老在这个市中心挤着，你真的可上五环左右，像这时候住一些生活品质好的一些大房子，你会感觉到你原来住那个小房子有多么不舒服。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吧，我们有一粉丝有一朋友呢，就是买了一个就是二手商品房在五环外边，他爸妈呢住三环边上住惯了，就刚才我说这种情况，就老说那地儿那么远，我们还没退休你就给我们支这么远，以后怎么弄啊？ 但是去了以后呢， 然后过前两天这个就是他买的二手房嘛，这交割完了就过去收房去嘛，一进人小区，人进门，先生您好，咔，大兵给敬礼，就是这个保安给敬礼，然后进小区以后花花水水的，然后打扫卫生的，谁见着都说声您好您好，都怎么着的， 立马这不就不一样了， 立马也不说话了，父母立马也不说话了。 我跟你说，我也举个例子啊，就因为我妈比较胖吧，原来在这个四环边上一个房子挺好啊，这个当然就小点，然后那个厕所特别小，然后呢住我现在这个房子当然是这个五环以外了，也比较远，但是房子大呀，然后就说不愿意到这边来，不愿意到